攻读《创世纪》第五章。以下是亚当后裔的族谱。当天主造人的时候，是按天主的肖像造的，造了一男一女，且在造他们的那一天降服了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亚当130岁时生了一个儿子，也像自己的模样和肖像，给他起名叫舍特。亚当生舍特后还活了800年，生了其他的儿女。亚当共活了930岁，死了。舍特105岁时生了厄诺士。舍特生厄诺士后还活了807年，生了其他的儿女。舍特共活了912岁，死了。厄诺士90岁时生了克南。厄诺士生克南后还活了815年，生了其他的儿女。厄诺士共活了905岁，死了。克南70岁时生了马拉累尔。柯南生马拉累尔后还活了840年，生了其他的儿女。柯南共活了910岁，死了。马拉累尔65岁时生了耶勒德。马拉累尔生耶勒德后还活了830年，生了其他的儿女。马拉累尔共活了895岁，死了。耶勒德162岁时生了哈诺克。耶勒德生哈诺克后还活了800年，生了其他的儿女。耶勒德共活了962岁，死了。哈诺克65岁时生了莫突舍拉。哈诺克常与天主往来。哈诺克生莫突舍拉后还活了300年，生了其他的儿女。哈诺克共活了365岁。哈诺克时与天主往来，然后就不见了，因为天主将他提去。莫突舍拉187岁时生了拉莫克。莫突舍拉生了拉莫克后还活了782年，生了其他的儿女。莫突舍拉共活了969岁，死了。拉莫克182岁时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诺厄，说，这孩子要使我们在上主诅咒的地上，在我们做的工作和劳苦上获得欣慰。拉莫克生诺厄后还活了595年，生了其他的儿女。拉莫克共活了777岁，死了。诺厄500岁时生了闪、含和耶菲特。